我们所造作的在阿赖耶识里留下业因，因变成果，当中要有缘，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，果报就现前，绝对不会没有报应的。 换句话说，有因一定就有果。 也许同学们要问，成佛以后还有没有果报呢？成了佛以后依然不免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示现三个月的马麦之报，成了佛还是要受果报。 不过成了佛受果报，或者已经证得阿罗汉以上的果位受果报，与我们受果报不相同。 我们受果报感受到苦，而他们受果报没有这个感受。为什么没有感受呢？ 因为他们对于前因后果都明白了。 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不晓得因果报应，我们今天身上带的钱财被人偷了，心里很难过，很烦恼，这就是苦受。佛菩萨受果报，知道这是自己前世造作偷他的因，今天被他偷回去了，还他的债，没有事了，心里有乐受，没有苦受，一报还一报，清清楚楚嘛。 所以说悟了以后，只有还债，不再欠债了。 还一笔，心里就舒服一层，他越来越自在，心地确实是清净平等觉。我们凡夫迷惑颠倒，一面还债，一面又欠债，欠的比还的更多，永远还不尽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这是举个比喻来说，所以说 报尽放休。 报尽就是还完了，但是真正讲到修，那是要般若智慧现前才办得到。 换句话说，自己不会再造业了。 古德讲， 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。 随缘消业，消业就是还债，不再欠债了，心地真正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个时候只有还债。随缘跟攀缘不同， 因为随缘是菩萨行，攀缘是凡夫行。 随缘就是普贤菩萨所讲的恒顺众生，恒就是永远是这个样子，永远都是顺着众生，这才能消得了业。你不能随顺就动心了，动心就造业。 所以要想不造业，就学着随缘，不要攀缘。 我们想做善事，但是攀缘做善事好不好呢？古人告诉我们， 好事不如无事。 无事心地是清净的，你再做好事，心是不清净的。 可见我们真想要做到心地清净，唯一的办法要随缘不执着，才能办得到啊。 众生障重欲深，昧却本名。 障是业障，业障太重了，欲望太多了，所以本性里的智慧光明就失掉了。 逐妄造孽，纷纷扰扰，无时无处不在迷境，除火坑而不觉，欲怨对而不知。 火坑是指三界，三界六道就是火坑，如《法华经》所说的三界火宅，哪有安稳处呢？ 欲怨对而不知， 是说勿将怨家对头当作亲人。 千秋长夜，万劫沉沦，可怜亦可悲矣。 这是说众生相，不但指现前人道，还包括诸天在内的六道众生都是这个样子。 所以因果报应是一切事实的现象，作用非常的广大。 因此对中下程度的人讲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就容易体会，容易接受了。 则必为恶果而断恶因，修善因而继善果，善恶不出，身口意三，既知因果，自可防护身口，起心涤虑， 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地天，不敢稍蒙匪鄙之心，以自甘罪利也。 我们读了这段文字，知道修道先决的条件要深信因果，才肯认真修行。 如果是波无因果，根本就不相信因果报应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 有一些人讲高深的理论他不懂，不能接受，他以为那是佛菩萨的事情，凡夫办不到。那么讲浅一点的呢，因果报应他又不相信，他以为是神话，这样的人佛菩萨也没有法子度他，在佛经里称为一铲提。 一铲提就是没有善根的人。 如果你不想得恶果报，那么你必须先断恶因， 而不造恶因，当然就不会遭受到恶的果报了。 试问哪一个人不希望有好的果报呢？而好的果报从哪里来呢？由善因来。可见得我们要想离开不好的果报，得到如意的果报，就必须要懂得断恶修善才能获得。断恶修善的重点在身、口、意三业， 因为造善造恶都离不开身、口、意三业啊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身、口、意三业，简言之，个个都能为实善业，即相反之实不善业，降大圣戒律中之实善业道境。 这里举出修行的纲领，众生身口意种种的造作无量无边，佛将我们身口意的造作归纳为十大纲领。所谓身三口四意三，称之为十善业道。 身三就是身体的造作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是身的三善业。口四是言论的四种造作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这是口的四种善业。意三就是心里三类的念头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叫做意的三善业。 这就是十善业道经里所讲的十种善业，其功德果报是不可思议的。十善业反过来就叫做十恶业，这是佛为众生指出善恶的标准。我们身口意一动念一造作，就要想到这十条思维，我所造的是属于善业还是属于恶业呢？那么善恶的果报自然就明了了。佛菩萨以这样的法门来接引中下根性的众生入菩提大道。 所以断恶修善是大圣佛法里的根本法门，无上菩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。 我们如果深信因果，深信报应，就可以入大圣之门了。 既知因果，自可防护身口，洗心涤虑。 心就是意，一个明白因果的人，对于身口意三业自自然然的就懂得防护了。 换句话说，就是知道改过修善。 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地天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君子戒谨恐惧，虽处暗室中，也好像是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常若有多人监视然，常存明明在上，见察不爽意。 古代的中国人对于天非常的尊敬，民间所称的玉皇大帝也就是天宫，佛门称为刀立天王。 地天 是如同面对玉皇大帝四大天王一样， 不敢稍蒙匪鄙之心。 匪同非，彼同丑，不敢稍存非礼之心，不敢稍存丑恶之念，当然就也不敢做恶事，这才能断恶业。 以自甘罪利也已。 甘是干犯，利就是罪过，就是常如面对地天，面对大家，不敢故意造作恶业。 此大觉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根置之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。 大圣大贤佛菩萨度众生也不舍弃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对于中下根性的人很有效，上根立志的也不例外。上根立志通常是偏在心性的理论上，后面有两句话说得好： 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因果， 这是对上根立志的人讲的。 所以真正上根立志的人没有不相信因果的， 而他的信心要比中下根性的人要坚固的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他的修行必然是如法的。有居士的注说： 大觉究竟真空实相，彻底尽缘，更无遮障之位。 大觉是指佛究竟真空实相，究是穷究，净是毕竟圆满的意思。 而对于真空实相的离体，彻底尽缘，更无遮障之位，称之为大觉。这是从大圣佛果上讲的。 凡夫不觉悟，声闻自觉不觉他，菩萨自觉亦觉他，但功行未圆满。 这是说明佛、凡夫、小圣、菩萨不同的地方。 为诸佛如来自觉觉他皆圆满，故独称之为大觉。世尊乃佛之尊号，以佛具足万德为一切世界所尊奉，故曰世尊。 佛为究竟圆满之大觉，为一切世间所尊敬，他以圆满大智教化众生，普令一切上中下根置之诚意正心修身之大法， 就是深信因果断恶修善的法门。 然狂者为其拘束，未为着相；愚者防己愧作，未为渺茫。除此二种人，有谁不信受？ 这是说那些没有善根或无因果的人，你给他讲深讲浅都不能接受。我们现在要反过来问，别人接受不接受与我们自己不相干，他做佛他做他的佛，他堕地狱他堕他的地狱，与我无关。问题是自己怎样，这才是接受佛度化的真正紧要处啊。 所以佛所讲的一切经论必须看作是为我一个人讲的，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交给我一个人修的，跟别人无关。 我们要这样的直下承当，才能够得意，才不至于造业。要是不能够这样的直下承当，常常看某人破了戒，某人做了坏事，再从口里讲出来，这就是口的恶业。你一动了念头，则是意的恶业。外面境界一动，就在那里造恶业，这叫迷，这就是不觉悟啊。须知外面善与恶与我们不相干，我应当怎样呢？要如如不动，了了分明。 而了了分明就是不迷，如如不动就是不造业啊。 心地清净不染，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，这才叫做会修行。这两句话很要紧，我们要常常的检点反省。狂者是指狂慧之人，所谓狂慧多半是指世间聪明智慧的人，世智变聪者。这一类的人对于佛的经典非常喜欢，认为这是哲学，很有道理。可是一提到戒律，孔老夫子的礼教，他就不愿意接受了。 而戒律比礼教还严格。 他们以为 这是不合时宜的生活教条吗？又何必学呢？学他的理论就好了。 这种情形大有人在，总是自以为聪明。他们认为 戒律是3000年前外国人的生活规范，我们何必要遵守呢？佛经的道理不错，我们可以学学，可以看看，戒律用不着啊。三代之礼都与今日不同了，更何况是外国的古礼。我们是现代人，何必学古时候的礼节呢？而现代人见面的最敬礼是三鞠躬，我们何必还要跪地顶礼呢？ 这就是狂者，以为戒律是约束我们、拘束我们的，反而说那些持戒的人着相。《金刚经》里讲破相，要离相修行，何必执着戒律，死在戒相之下？而有没有真正死在戒相之下呢？真有，不是没有。 但是对于那些持戒的人，也未必完全都着相，里面还有极高明的人，他不着相而修一切善。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有许多是古佛再来的，绝大多数都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他为什么还要在戒相上斤斤计较呢？那是唱戏表演给我们看的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，着相修行对现前是有好处的。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纵然不能成佛作祖，绝不会堕三恶道，不受恶的果报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 所以不可被那些狂慧之言所蒙蔽，认为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很有道理，就把戒律看清了，这是错误的。 愚者防己愧作，畏为渺茫。 这是第二类人，这种人自己亏心事做多了，心里有鬼，他不敢提戒律，一提戒律就觉得自己一身都是罪过，但是在表面上又不好意思说，说了难为情。 因此一谈到戒律，就说善恶果报的事情很渺茫，不足凭信。 这个论调跟前面不太一样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不能够接受，不肯断恶修善，这都是护短，自己有毛病，有短处而不知悔改啊。祖师给我们讲， 除了这两种人，不是狂就是愚之外，有谁不信受呢？哪一个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呢？ 游居士的著说， 人为苦不知愧耻耳，知愧便不敢遂过，知耻便不敢因循，有愧耻心即为其人入道因缘。 游居士在这个地方说的愧耻心，就是佛法讲的惭愧，有惭愧心的人就有入道的因缘。 换句话说，不知道惭愧的人入道就很难了。 至于因果问题，下文引孟冬禅师的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。 古孟冬云，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，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夫心性，此理是所必然也。 孟冬禅师也就是彻悟禅师，孟冬禅师此言是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所谓善根立志，他绝对不会不相信因果报应的。而中下根性者能够深信因果报应，他将来一定能够明白心性之学，与上上根是相同的。 换句话说，他也能够明心见性，也能够成佛作祖。 印祖引用孟冬禅师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实际上就是祖师开导我们学大圣佛法的人，乃至于到佛法的最上圣，也不能离开因果。 善谈心性者， 这是指禅宗的大德，所谓是 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 这在大乘法里是最上圣者。禅师说这句话并不是没有依据，我们在藏经里面可以考察得到。 而凡是真正的善知识，是绝对不会背弃因果的。 我们以近代虚云老和尚来说，有不少同修看过虚云老和尚的法会，但是老和尚在圆寂前的两三年，也就是最后的一教《方便开示录》中，自始至终都是教我们注重因果的道理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孟东禅师为秦清钱家间法门第一人。 钱家是指乾隆嘉庆年代，法门中第一人，这是推崇他，在当时佛法里是一代的高僧。他本来是禅宗的祖师，禅宗的大德，他以禅宗祖师的身份大力的弘扬净土。 因为净土法门才是真正的三根土坯，立顿兼收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孟东禅师晚年退休，直隶怀柔县红罗山资福寺莲峰大善遐迩相化，道俗归心，迄今净因广植，法门中先推红罗寺为中国黄河以北第一念佛道场，有彻悟禅师语录刊行于世，年年经时字字牢你，今日方便摄心之话流布一广，师之弘法功德无有限量。 彻悟也就是孟东禅师，也是净宗的一代祖师，对于净宗确实贡献很大。北方之所以有念佛法门，是他老人家一个人提倡弘扬的，犹如晚近的印光大师在苏州灵岩山的道场一样。他这两句话， 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， 非常的有名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过去所造为因，现在所受为果，现在所造为因，未来所受为果。 这是告诉我们因果通三世，故菩萨未知。有居士的著说， 苦乐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，十方三际一切事相，无一不发生于瞥耳妄动之生灭心中，亦无一不消除于本来清净之真如心中。一毫端上纳进华藏世界，事相无量，无一而非因果，无量因果无一不出之于心性，心性不易见，即可借因果以见之。 这是将因果与心性的道理讲到了极处。心性是讲体，而因果是讲相与用。在十四讲表里说的是体相用， 而所谓体就是讲心性。心性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本体，因与果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相跟用。 这个关系怎么能分开呢？如果真正懂得其中的关系，就晓得心性与因果是一而二，二而一，一体的两面了。修持若是偏重在心性上，不谈因果，不理会因果，则心性的道理也不能透彻，这是必然的。 因为理与事是分不开的。 如果我们真正要在理性上通达，事相上绝不能舍弃。这句话是对上根立志的人讲的。下面一句合起来看，则是三根普披。我们没有那么高的天分，顿悟明白心性的道理确实不容易。 但是我们从事相上下手，可以说人人皆有份。 我们都读过弥陀经，弥陀经的集则就是说心性的道理。 但是待业往生的事项完全是因果感应， 阿弥陀佛在因中发的愿是因，现在修成极乐世界是果。我们现在深信净土法门，发愿求生是因，将来报身尽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是果。诸位必须要深信这个法门，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才能获得。深信因果，将来一定可以明心见性。只要往生极乐世界，纵然是下品下生，也能够证得圆满佛果。经上说， 往生极乐世界就证得三不退， 就是经上讲的一生补处菩萨，这岂不是人人都有份吗？到了补处菩萨才大明心性， 而大明是究竟圆满的明了。 我们娑婆世界是苦因苦果，极乐世界是乐因乐果，在这个地方果报我们不必重视，需要看重的是在修因上。由修因上来说，这本小册子就是教我们造乐因，后来的果报当然就是乐果。但是不善于修学的，像袁了凡居士，他所造作的是苦乐相对的乐因，将来果报还是在娑婆世界人天两道享福。 而人天两道的福报是万万想不得的，因为享福就容易迷惑颠倒。 人间再大的福报，你能享几年呢？纵然活200岁，也不过是200年而已。200年享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依然是六道轮回，这个事情太可怕了，太可悲了。所以说，人间天上的福报我们都不要。 那么我们修什么才是真正的乐因呢？ 修净业。 那什么叫净业？ 所谓净业，就是在断恶修善之中，以致诚心清净心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断恶修善的目标是在自己心地清净，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求。正如同《弥陀经》讲的， 我们念佛主要是在求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，就是无漏的善法。这种的业因与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才相应，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假如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断恶修善祈求人天福报，那也能得到。 但是这么一来，我们一生修行所下的苦功，也不过换得来生享一生福而已，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。 而享福没有不迷惑颠倒的，所以享福报当中又造了无量的罪业，这是我们特别要警觉的。